多年的日记，好久不见的记忆，年少青涩的自己，天真浪漫不思议，爱情懵懂的年纪，渴望被爱的权利。 真理，我会坚持到。